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7点，升219点，成交金额1,6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0点，跌22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610.5冇起跌，美团285.8跌个二，中国平安81.65跌4.5，小米集团25.5升8毫，复星医药48.3跌7.95，盈富基金28.78系升0.04，阿里巴巴221.6升0.6，康希诺生物310.4跌54.8，药明生物106.3升3蚊，工商银行5蚊跌2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9，英镑10.801，瑞士法郎8.533，澳元6.017，加元6.343，新西兰元5.594，欧元9.3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31点，升518点。港金现价报16,610，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44美元，卖出1,7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九龙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启祥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已经系清咗场一阵，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就排到去上怡道，受到意外嘅影响啦。反方向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嘅支路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星河面居。另外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落桥位。而家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排到近维园道，而东行去洪隧过海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近浙江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52，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善若，如果要用一种食物去形容妈咪，我会揀苹果。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吃苹果，有时放工很累回到来，我摊在沙发吃个苹果，就好像有时遇到一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又或者有时真的会很累，我都会很想可以见到妈咪挨住她一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个人意见节目 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四的晏昼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74%嘅。第一个小时咧，继续同大家咧跟进一下咧疫情嘅情况啦。嗱，早前咧就一名咧由迪拜翻嚟之后确诊嘅印度裔男子啊，咁佢嘅女友人咧亦都系确诊嘅，而佢咧同女友人咧曾经喺柴湾兴华二村咧就同人聚会，咁而家咧就系嗰一位嘅兴华二村兴丰楼嘅67岁女户主咧，亦都系初步确诊嘅。嗱，咁嗰个聚会入边咧，亦都有三个人啦。咁嗰三个人咧，跟住又同东涌啦、康怡花园啦，同埋咧系薄扶林道豪丰嘅三个嘅确诊菲佣咧聚会咗噶。咁政府咧就因而宣告啦，就系康怡花园嘅N 二族嘅居民啦，以及咧系薄扶林道豪丰嘅居民啦，都系要接受强制检测啦，兼且系要强制检疫21日嘅。嗱，咁啊睇到啦，就系啱啱今日晏昼嘅消息啦，就系鲗鱼涌康怡花园 N 二座嘅居民咧系接受强制检测啦。咁今日嘅晏昼咧2:15咧，呢个嘅强制检测行动咧已经结束啦。咁个检测结果咧都系阴性嘅。咁不过咧就系相关嘅一啲嘅撤离嘅程序咧都尽系进行之中，不过似乎亦都系惹嚟咗咧居民都颇大嘅反响同埋系怨言嘅。譬如咧，亦都有一啲嘅居民啦，由于佢屋企咧有初生 B B 啦，咁所以咧佢净系喺个行李上面啊吓，要执奶粉同尿片咧已经塞满晒个箧，咁变咗都唔能够带到咁多行李咧入去个检疫中心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居民就要求吓，特别系薄扶林道豪丰嘅居民就琴晚发出咗一个联署信，系要求咧居家检疫嘅。佢哋就话咧，其实佢哋可以带住个追踪器啦，同卫生署咧去分享咧大厦闭路电视嘅影像嘅。咁因为即系如果终究要去一个检疫中心咧，都会有相当之多嘅不便嘅。咁不过咧，除咗系居民嘅不便之外啦，另外咧亦都要考虑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嘅检疫中心咧嘅位置啊，即系够唔够用啦吓。咁因为咧而家嗰个嘅检疫设施啦，其实就即系据有啲唔同嘅报道所讲啦，都几饱和噶啦，大概可能系剩翻即系40%左右嘅位置嘅。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亦都有一啲嘅即系专家咧就提出，系唔系可以对一啲卫生环境即系唔太差嘅 大厦咧系咪可以做到一啲嘅家居检疫咧？咁啊，令到咧喺嗰个检疫嘅措施嘅即系压力上面咧，亦都能够有所减轻嘅。咁大家咧点睇呢个问题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啦，咁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咁当然咧，要撤离嘅住户咧，佢哋好多时都需要喺即系凌晨嘅时分啦，去做呢个撤离嘅工作咧。咁其实亦都构成咗相当之大嘅不便，特别系就系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时候咧，咁就更加即系广东话讲嘅比较即系你吃一啲啦吓。咁大家点睇而家嗰个嘅即系做一啲强制检疫要撤离嘅安排，居家检疫系咪可以替代到咧？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睇法噶。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5月6日朝早9点。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批评现届区议员挑战区议会秩序，他又鼓励分区委员会等组织向政府申请拨款改善地区行政。 政府亦都鼓励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同埋地区防火委员会系多加申请社区参与计划嘅拨款，系去推行分区活动。各区民政事务处亦都会对各委员会提供系行政嘅支援。 24人被控去年6/4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黄之锋、岑浩辉、袁家慧以及梁海晴早前认罪，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慈判处他们4至10个月监禁。支联会对判刑表示失望，副主席周幸彤： 我觉得他真的在阻吓大家去政治表达。现在的法庭似乎是完全泯灭了那个暴力的集会和一个和平集会的那条界线，而这条界线在所有的人权法里面都是很基础的一条界线。当然政府没办法去帮助一个暴力集会的进行，但他是有责任去帮助一个和平集会的进行，有责任令到集会不会变成一个暴力的集会。 立法会辩论改善施政议案的无约束力议案，动议的民建联张国军批评有官员在争取到足够票数之后就拒绝同持有其他意见的议员会面。 近排我都听到我的议会的同事说，有些官员在相关的政策当中数够票就懶得咧，再去同一啲有意見嘅議員咧，去再繼續見面咧，係解説。希望佢哋記住，在上位者臨之以莊則敬。 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係輸入個案，患者分別由菲律賓同印尼抵港。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啦。咁啊，头先提到啦，就系上个月咧，一名由迪拜返港嘅印度裔男子啦，咁啊，喺检疫期之后咧就确诊噶，咁然之后就佢亦都系即系造成咗一条嘅传播链啦。咁啊嗱，根据咧今日嘅消息就即系政府嘅宣告咧就指出啦，就系、是、由于咧喺呢个个案入。边咧有列为密切接触者嘅亲友啊，分别系喺上个月嘅25日同埋今个月嘅1日咧喺深水湾嘅泳滩同朋友聚会，咁所以咧中心会安排咧两个聚会嘅出席者咧要强制检疫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即系政府亦都要求啊，曾经喺4月25日。同埋本月1日喺深水湾泳滩逗留嘅人士，要喺今个月8日或之前咧接受检测嘅。咁啊，大家点睇呢个嘅情况咧？特别就系当我哋嘅检疫嘅即系单位上面咧都比较爆满嘅时候，即系或者系使用量比较高嘅时候，咁啊，仲要系几栋嘅大厦嘅居民全。部都撤去做检疫，咁大家点睇咧？亦都有居民要求咧做居家检疫噶。电话号码18731，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咧，就系薄扶林道豪丰嘅居民刘医生啊，刘医生你好。 你好啊， 系刘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咧？你哋而家所过嘅屋苑入边咧，嗰、那个检测同埋嗰个撤离嘅进度咧系点样啊？据你所知， 我哋咧就系寻日傍晚时间咧就系、收到政府嘅通知，要求我哋咧系去撤离嘅。咁但系咧，我哋寻日下昼四点钟嘅时候咧就开咗住户大会，咁咧我哋就去信咗呢个卫生署啦。俾咗呢個陳肇始局長同埋呢個張建宗司長，咁咧就係、要求咧，我哋係做家居隔離，而唔去呢個檢疫中心嘅。咁我哋呢一個嘅要求咧，係根據呢個強制檢疫規例第599C章第6条，佢呢度講到咧就係、話，如獲授權人員認為有關相關嘅個案嘅情況，而屬穩妥同埋適當咧，就可以針對該人作出檢令嘅時候咧，該人選定嘅地點，即是話呢個檢疫嘅地點咧，根據法例咧係可以有得選擇嘅。咁所以我哋就基於呢、這個法例裏面嗰個酌情權咧，嚟到寫咗封信，而我哋所有我哋嘅住户咧，就已經係全部都檢測咗係。陰性的，我哋是政府同我哋做咗檢測啦。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哋呢間大廈呢係有一個好獨特性，係一個單棟式嘅大廈，係冇連接商場，亦都冇連接到地下鐵路啊嗰啲。咁呢就所以呢我哋只有兩個入口。所以政府呢如果需要，我哋只係呢係有30户。咁、所以如果政府需要用我哋呢度做一個檢作為一個檢測中心呢，是非常之適合的，我哋兩邊都有兩個入口都有呢個 CCTV， 是可以呢就係、24小時咁呢係到檢即係可以睇得到嗰啲人數嘅出入囉。咁所以我哋係即係強力要求呢，我哋係做呢個家居嘅檢測嘅。 係嗱，你哋 都呢會接受，即係、我哋係支持政府做呢個嘅檢疫啦，但是呢我哋就希望是家居檢疫。原因呢其實我哋呢個大廈呢有一啲長者啦，咁佢哋呢係可能係有啲係中咗風嘅，咁有啲係行動不便嘅，需要係呢、這個護理員去護理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呢係即係有呢、這個啱啱重病，啱啱係出咗院，咁係唔適合去嗰啲隔離中心，而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嗰、那個重病嗰個人啱啱出咗醫咗院幾日，出咗院幾日，佢要已經尋日已經因為病情嘅復發咧，佢因為受到刺激咧，咁佢又已經要去入翻去醫院嗰處。咁我哋仲有一啲係睡眠窒息症嘅人啦，係需要呢個機械嚟到去輔助啦。咁我哋亦都係有一啲學生咧係要考公開試嘅。咁亦都咯係即係有好多人咧係有呢個食物嘅敏感方面嘅問題啊，咁樣亦都有好多係有寵物啦，咁有貓啊、狗啊、有魚啊嗰啲，咁全部都係非常之難去安排到嘅。咁所以我哋其實咧同政府講咧，我哋係要求咧根據法例裏面嗰個酌情權咧，係俾我哋做家居檢測檢疫。咁其實我哋都想問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嗱呢一個菲傭咧，佢係喺我哋個大廈啦，佢哋喺大廈會進出我哋個大廈同埋去坐 lift 嘅啫。咁呢個時間呢我哋計過應該呢係35秒鐘以內佢已經由行入門口至到返到屋企。咁請問呢30秒鐘佢而係戴住口罩全程係唔會同人傾偈，因為我哋有呢個規則喺公眾地方係唔可以一定要戴口罩嘅。咁呢30秒內亦都未必有人同佢同 lift， 亦都可以睇到 CCTV 佢入 lift 嘅時候係有乜嘢人。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要如果係因為一個咁短嘅時間，可能嘅接觸，相對於呢個菲傭佢去開 party， 佢去去過萬邦行嗰度驗血，去過置地廣場，坐過地鐵，坐過公共交通，去過麥當勞食嘢，呢啲全部都係傳媒報導嘅，所以我哋先有掌握到呢啲資料。咁佢哋喺嗰邊花嘅時間唔係仲耐咩？咁請問政府係咪要需要封咗個所有個地鐵呢？係咪要所有嗰啲坐同佢時間同時坐地鐵嘅人都需要去強制檢測， 或者是不是要甚至封了这个置地广场呢？即是我们觉得政府立出来的那些政策呢，是即是需要是有一个合乎这个逻辑性同埋一个可行性。 是那刘医生，我都想问呢，就是即是担唔担心会有机会有环境污染呢？虽然你就话佢哋逗留去 lift 嘅时间呢大概30秒啦，咁但係都未必能够排除到会唔会嗰个公共环境呢有机会可能係已经污染咗㗎喇。 我哋呢个绝对呢会同政府去配合，係赞成佢哋嚟检测我哋嘅喉管啦，檢測我哋嗰啲表面，即係 lift 啊、通道啊，所有嗰啲表面，睇下係咪有呢個嘅呢個嘅 virus 啦、啊。有，如果係有嘅時候，咁我哋就可以接受啦。一定要離開我哋呢個處所。但係如果唔係嘅時候，即係政府亦都有呢一條隊係專去做呢樣嘢。我哋都知道佢會驗好多水啊。水喉啊，嗰啲咁嘅嘢，就點解唔可以去先驗下呢個大廈？係咪真係驗到呢個 virus 出嚟先嘅咧？咁第二件事，我哋亦都所有人咧，我哋係願意咧佩戴我哋嗰個帶留喺屋企裏邊，同埋咧係每一日俾佢檢測，甚至我哋願意自費咧去檢測，睇下我哋係咪有嗰、那個已經有咗嗰個 antibodies， 因為我哋好多人亦都已經打咗兩劑嘅疫苗。咁我哋想問一下政府，我哋已經依足曬政府俾我哋嘅指示去做呢個抗疫嘅措施，無論係大廈也好，個人也好，家居也好，打疫苗也好，我哋都已經做到足。但係如果仲係做曬呢啲嘅時候，政府都話哦，孤物論你有冇做到呢，你都係要拎你去強制檢疫嘅時候呢，我哋就覺得政府俾發出一個好含糊嘅，或者甚至一個負面嘅信息俾我哋啲香港市民，就話究竟呢啲疫苗係咪其實係冇效嘅呢？ 其實你哋 我哋係咪應該要全所有人都應該打疫苗呢？如果係咁嘅時候， 我相信問，因為你哋大概都係即係卅户松啲左右啦。咁其實打咗疫苗嘅，打曬兩針疫苗嘅人嘅比例咧，你哋大概知唔知啊？ 我哋係大多數嘅 嚇， 係 即係 我自己我只可以講我自己屋企咧係全部都已經打曬兩針，係超過咗三個禮拜， 係。即是过了14日的限期的了，这样。 是根据一些文献也都说呢，是我们打了那隻疫苗呢是对这个变种病毒是有效的。 是即是伏必泰啦。 是 我想请问声，就是你们说昨日四点钟已经写信给食卫局局长和政务司司长了。到现在为止其实都过了24小时了。初步那个磋商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呢？有关当局有没有对于你们所提出的理据呢去跟你有一些讨论呢？ 我们 send 了那个电邮出去给他们的。咁呢就他们只是确认返和收到。会处理，但是咧系到今时，我而家同你讲呢、这个 系24小时啦， 个信息为止咧，都系未收到佢哋嘅任何嘅，无论系书面或者系电话嘅回复。 咁我想问，即系喺呢段期间咧，你哋就已经做晒检测啦。咁但系有冇即系虽然你哋写咗信啫，咁但系有冇相关部门嘅人员系上嚟，譬如拍门啊或者其他咁样咧，系要求你哋系撤离，甚至系或者已经准备咗车咧，安排你哋撤离等等噶？ 系有嘅，即系有啲住户系收到电话嘅，有啲住户咧就收唔到电话嘅，系。 咁但係其实到而家为止有冇住户係真係撤离咗㗎？据你所知。 据我所知係有嘅。 係咁，但係剩返落嚟嘅住户依然係好希望做居家检疫嘅，大概会有几多度呢？ 大概有我諗十零户啦。 係咁，係咪都係主要係你剛才所讲嘅有一啲特殊情况，包括係有即係中风啊，用呼吸机啊，或者係重病啊咁样嘅状态。 应该是的，因为我要再要去统计一下。 是哈。那么我想问，即是那你们想住下一步是怎样呢？因为虽然你们三十几户，那也都已经有些撤离了啦，那现在你们再去即是都是特进，只是能够是等政府回应的，有没有下一步的事是可以做到啊？ 我哋下一步嘅嘢就其实係有限嘅，因为我哋而家係先要等佢回应咗我哋先，然后先至可以睇到下一步嘅我哋能够可以做到嘅嘢係有几多囉。咁所以我哋而家暂时都仲係喺度等緊，直至到我哋等到政府有呢个正面嘅回复嘅时候呢，我哋先正会要商讨我哋下一个可以做嘅做的行动咯。 好，明白。 我想问政府一个问题，它的检疫中心那个容纳的人数呢不是无限的。如果它每一次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它应该很快就会爆满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些人又可以去哪呢？ 嗯，明白，即系你亦都系即系觉得即系以而家个检疫中心嘅使用量咧，如果你哋能够做到一个居家嘅检疫咧，这个就会比较好嘅方案啦，吓。 系，我哋希望佢哋应该要睇个别嘅情况而处理咯。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先啊，刘医生，唔该晒。刘医生咧系豪丰嘅住户，豪丰咧就系位于薄扶林道噶。咁之前咧政府就系需要嗰度嘅居民咧全部都做强制检测，同埋系做撤离嘅。咁根据头先啊刘医生因为呢位住户嘅说法啦，就系检测咧就全部做晒噶啦。撤离咧亦都有部分人咧系撤离咗，不过咧。他们仍然有一些住户呢是跟政府磋商，希望可以留在这里做居家检疫。你怎么看？打来1-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病例。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一名初步确诊人士是67岁女子，住在柴湾兴华二村丰兴楼，早前曾经有确诊者到佢的住所聚会。上个月有一名从迪拜返港的印度裔男子在检疫期后确诊，佢的女友人亦都确诊，涉及变种病毒。卫生防护中心昨晚表示，两人曾经在上月13号到女友人亲友位于丰兴楼的住所聚会，现时初步确诊的67岁女子住在有关单位。中心又说，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亲友分别在上个月25号和今个月1号在深水湾泳滩和朋友聚会，中心会安排两个聚会的出席者强制检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截至上个月30号，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一共有321间企业提供2394个职位空缺，比原先预计的2000个为多，其中1267个是创科职位，亦都多于原先预计的700个。林郑月娥在金融学院的青年网上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的落实，深信香港会再次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各行业发展都有好处。加上随着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行业未来发展潜力会更加阔。他又说，香港近年在金融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在背靠内地和结合大湾区的优势下，对青年可以说是机遇处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七国集团外长对中国进行无事实依据的指责，公然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形容是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粗暴干涉中国主权，肆意破坏国际关系准则，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中方对此强烈谴责。汪文斌重申，涉疆、涉藏、涉港问题等都是中国内部事务，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的企图绝不会得逞，促请七国集团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多作实事，而不是在国际社会中制造矛盾和分歧，干扰全球复苏经济进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西方必须对中国在西方国家的投资的性质非常谨慎，如果投资于战略产业，各国就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布林肯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被问到西方国家是否应该撤回中国的投资时表示，美国并非试图压制中国，而是希望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世贸中心的意外事故，刚刚清场封路重开，但一带的交通现在仍然都是比较挤塞，有两条车龙分别排到去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和摩顿台天桥近中央图书馆对开。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较早前近世贸中心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现在龙尾分别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和摩顿台天桥近中央图书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都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现在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就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西沙路同埋锦英路交界咧，分别系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一些外佣团体觉得今次针对外佣做一些的强检，甚至说续约啊、转雇主要打针，觉得有歧视的。评基会主席朱敏健， 一个措施是不是必要而合理呢？是要看它落实的细节，不可以一看到个政策就说究竟它是或者不是违反歧视条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咁啊，由于咧系康怡花园嘅 Annie 座啦，咁以及咧就系薄扶林道嘅豪丰啊，呢两个嘅住宅咧感染即系新型肺炎嘅人士咧，都涉及到有变种病毒啦。咁因此咧，政府就除咗系要求啊嗰度嘅居民做强制检测之外啦，亦都系要求佢哋咧系撤离嘅。咁不过头先我哋在5:30新聞之前亦都同其中一位豪豐嘅住户劉醫生傾過啦，咁佢哋又寫信呢向政府要求啦，就係希望留喺屋企嗰度呢繼續做居家檢疫嘅。咁除咗佢所提出嘅就係即係住户有一啲嘅身體上嘅需要之外啦，健康上嘅需要之外啦，咁另外亦都係提到呢個即係檢疫設施嘅問題嘅。其實而家呢嗰個檢疫設施嘅使用情況究竟係點樣呢？四個檢疫中心 總共係提供咧4649個嘅檢疫單位嘅。咁而根據咧衞生防護中心嘅資料啦，去到尋日嘅9點咧，係用咗咧大概係1150多個嘅檢疫單位，咁涉及到咧1800多人嘅。咁即係話，如果計落條數咧，大概咧就仲有2000多個單位咧係未使用嘅。不過亦都要留意啦，就係喺呢個康怡花園 N 二座佢哋撤離咧，其實涉及到嘅户數咧都相當之係唔少嘅。咁如果即係佢哋都去撤離曬嗰度嘅時候，咁究竟檢疫中心個壓力又會係點樣咧？嗱，政府就話啦，食衛局咧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咧，佢就話啦，即係各個檢疫設施同埋酒店咧，總共提供咧係5000嘅檢疫單位，包括正係備用嘅元朗八鄉少年警訊中心同埋西貢嘅户外康樂中心咧，係可以重啟，分別咧係有198個同埋咧係99個嘅單位嘅。咁而佢哋咧亦都會係因應咧近日入住檢疫中心嘅人數增加，會加快咧清潔消毒程序，確保咧單位能夠盡快係重啟俾其他人使用嘅。18731，你有啲咩睇法啊？居家檢疫啊，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法咧？你可以打电话嚟啦，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噶。有听众李女士喺度，李女士你好。 啊，你好啊。 你好，李女士，有咩睇法？ 小姐系 你好， 系。我觉得咧，就应该咧系居家隔离好啲嘅、因为你即系好话唔好听，你唔知几时爆噶嘛。咁、你爆晒嗰阵时先再去处理就唔好啦。咁同埋你打咗两针啊，咁同埋有老人家啊，咁啊 B B 啊。那些呢你就更加不應該讓他出去，因為他們那些呢 又多東西執啦，老人家又多藥啦，即是我照顧過老人家啦、他現在走了啦，那我都很明白的嘛、你沒可能叫他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那又要執又要剩很多藥的，很多用開那些東西的，即是怎樣帶到他呢、那你 BB 我想官員你都有仔女湊過的，雖然不是你湊你都知道的嘛，那 BB 幾多嘢用啊，是不是、即是怎樣有什麼可能說叫他今天 check 到就叫他即刻走、那些 BB 啊不慣的嘛，老人家都不慣那些地方睡不好、衍生另外一些心理的問題、各樣東西精神的問題，是咪？咁我覺得幾千户好容易就滿㗎啦、即係你政府就應該要諗清楚。好似我哋呢啲打咗針響應政府嘅，咁有咩好處啊？如果萬一有事起嚟，又係要走，咁你嗰啲針你真係早知你話俾我聽啦，我唔使打啦。一係你就直情每人派10000，你打咗針嘅，唔使嗰啲咩券咩券，攞咁多煩惱，係咪？開開心心。 嗱，不過咧，不過 我話俾你聽咧，即刻有人打，我話俾你聽，你因為你而家咁樣，我哋打咗嗰啲人，你覺得我哋傻啊？即係我同人講，我打針佢話，你唔係啊嘛，個個都即係冇啲好嘢聽，只會覺得你係傻嘅。 嗱，不過李女士啊，我都想問咧，其實你話即係贊成俾啲人留喺屋企嗰度做檢疫啦，但係呢個係咪都要視乎翻即係唔同大廈嗰個狀況啊？即係有陣時有啲大廈係咪真係咁適合大家留喺嗰度做居家檢疫咧？因为始终如果你在个检疫中心里面，你的行动就真的会受到限制的，也都是避免将的，如果你真的确诊的时候，也都避免将病毒继续传染开去。但是如果居家的话，又未必真的栋栋大厦的环境都能够做到这件事。那 就是要有专人去看，要去想，你要人家提出已经迟了，你哋咁多官員係咪？你就要諗噶嘛。咁你有啲好似而家嗰個頭先嗰個醫生啊，咁佢哋嗰啲環境質素，咁佢哋知噶嘛，係咪？咁你成棟大廈下邊，你咪好似之前咁樣，有警察啊，有剩啊，咁俾啲物資啊，或者親戚朋友啊，咁啊俾啲物資啊，咁啊拎上去，咁你啲老人家咪唔使勞師動眾咯。 明白。明白，即係如果環境許可嘅，就俾佢哋居家檢疫啦。喂，多謝曬你先啦，李女士嘅意見。嗱，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啊。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一位立法會嘅議員，就係、立法會咧係衞生事務委員會嘅成員陳恆斌嘅。陳恆斌你好。 你好， 陳斌嚇，不如咧，我哋先回應一下咧，有關於居家檢疫嗰個嘅即係訴求先啦。因為喺呢個薄扶林道嘅豪豐嘅居民咧，佢哋又寫信俾政府，就話即係要求居家檢疫。咁甚至佢哋都列舉埋咧佢哋嘅環境嘅情況啊，佢哋覺得咧其實居家檢疫咧係可以做到嘅，亦都願意配合政府嘅做法。咁一嚟咧，亦都令到佢哋唔使撤離之外咧，亦都可以減輕檢疫中心嘅單位嘅壓力啊。你自己点睇呢个问题呢？ 我相信呢就係、是、有一个咁大型嘅撤离呢，呢个一个好艰难嘅决定嚟 㗎、嗯。 因为又要大家去检疫。咁如果你话喺居家检疫嘅话呢，咁呢、這个当然係最理想嘅、啊。因为本身佢住开嘅地方係即係喺嗰度咁样。咁但係呢会有一个问题嘅，就係、是、话如果有一啲民居是比较密集的，咁你呢一座可能会有确诊的情况，咁隔离个左右呢就可能会更加担心啊。咁就会令到呢即係虽然你系呢一座喺度检疫，咁如果同你有啲大厦可能相距好近嘅，咁佢哋其他人会唔会有呢个关注呢咁样。当然如果你话喂个环境经过政府去找专家 assess 过是可以在居家检疫的，我觉得政府亦都唔好排除呢一个可能性，系嘛、 嗯？ 因为如果你再咁样乘坐咁搬入去检疫中心咧，去到有一日，你检疫中心始终都会爆噶，系、 嗯、 嘛、 嗯嗯？ 你位系唔可以系无限供应噶嘛？咁、 嗯、 样嘅情况之下咧，如果系喺一啲居家检疫嘅大厦，佢个环境又容许嘅，咁其实搵人搵专家 check 过系 OK 嘅，应该俾佢哋可以有居家检疫嘅可行性。咁、 嗯、 但係當然啦，而家就即係有確診就全部入曬去檢疫中心，這個、呢個咧喺做嘅過程可能會比較公平，或者係比較容易。咁因為佢就可以同公眾講唔係㗎，我全部人都入曬去㗎，咁你又冇得話我唔公平咁樣。咁但係我亦都相信提出呢個居家檢疫嘅市民咧，佢係會因應佢居住嘅環境，佢如果覺得係喺附近都好開揚嚇、啊，我哋渠管又冇事，咁屋企環境又比較闊落嘅，咁可以。但係唔係所有大廈都適合居家檢疫、嗯，我相信大家係認同的。 明白啊，嗱，另外一个咧，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啦，就系因为咧有变种嘅即系新型冠状病毒咧传入咗社区啦，于是要做强制检测嘅即系地方啊，同埋牵涉嘅人数咧都越嚟越多，亦都由于有唔同嘅行业咧都需要定期强检啦，咁所以你留意到嘅即系近期咧嗱，第一就系社区检测中心咧个预约就非常之爆满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亦都有一啲嘅其他嘅流动检测站。亦都是大排长龙的，咁市民咧就可能有一啲会系去港铁站啊，又或者系邮政局啊，或者系政府嘅医管局下低嘅诊所啊等等咧，就系攞嗰啲深喉唾液嘅样本包啊。咁其实以往咧亦都已经系传出噶啦，就系咧喺地铁站嗰啲嘅样本包咧，好快就系俾人攞晒。咁但系近日咧，传媒亦都进一步揭发咧，就系有人炒卖添，即系代取费咧就25蚊。他们又觉得呢为我花了时间去帮你去拿一些样本包，我用25元的服务费去收回就很恒常的。亦都有一些摆了上去拍卖网站，亦都有一些就说我可以寄给你等等都得。其实针对着这个情况呢，你们觉得可以怎样处理？ 这种情况呢是觉得失望的，因为在疫情当中大家都是在这里即是抗疫的时候，有人呢就囤积啊！呢啲咁嘅抗疫包啦，或者係檢測包，咁本身咧，政府係要求所有食肆每14日要做一次嘅檢測。咁喺呢個檢測令出咗之後咧，嗰、那個檢測包嗰個供應就非常之唔夠啊！咁但係咧，你見到每日派出去嘅樽同收翻嘅樽咧，基本上係派出嘅係比收翻嘅多成倍，即係話其實有一半嘅樽咧係俾人收起咗。咁而收起咗佢为乜呢？咁你话喂佢为咗备用，咁呢个我哋叫做都算啦。但係如果你攞嚟炒卖嘅话呢，我觉得就好离谱啦。因为有啲人要用冇得用，结果呢你攞嚟做生意咁样。咁我认为呢就係话呢种情况呢应该係要禁止同埋要去调查㗎。 如果你攞政府嘅公物攞嚟做卖咧，本身系犯法嘅。咁、 嗯、 如果系呢一种情况咧，应该系要打压嘅，打击嘅。 嗯。 啊，咁甚至乎如果有人去做呢样嘢咧，我觉得希望佢唔好咁做啊，因为佢犯法嘅。 系嗱，但系陈斌，你点睇呢政府嘅处理态度呢？因为即系陈喺立法会度啦，亦都有个书面质询啦。咁啊，食卫局局长啊陈肇始去回复嘅话咧，回复嘅时候就话咧，系政府每日咧系派发33,000个嘅样本包咁，不过咧回收咧就大约系一半啦。咁但系似乎即系政府嘅说法咧，都系呼吁啲市民同埋机构咧，就无需过度索取样本收集包，即系都系呼吁大家去合作嘅啫，似乎系咪未去谂住采取任何嘅行动咧？你哋有冇同政府去倾过呢个问题咧？ 嗱，我咧就早前有个质询啦吓，咁就希望政府解答一下，因为有啲区咧就即系非常之唔够樽嘅，咁啊即系尤其是离岛嗰啲市民啦，咁佢派樽又唔够，又要支三万水走出嚟啊，即系每间食肆佢每个月都要派啲员工出嚟出面检测咧，咁事实上都系有问题，排队咧亦都排唔到咁样攞樽，咁所以我咧就问翻佢派樽嗰个状况啦，咁究竟你去定点派发，每个点系咁多，咁你嗰个数点定嘅咧？咁同埋有冇机制去防止啲人滥用咧？咁其实局长或者系处方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陈腔滥调啦，都系话嗱冇办法啊，我哋只能够系就咁派啦，乱派滥派啦咁样。我希望咧，佢其实系可以有一部分樽派出去之余咧，其实亦都有部分咧系可以俾一啲会，即系譬如喺饮食界会啊，或者系有确诊嘅嗰啲需要强检嘅一啲会咧，就俾佢哋去派，甚至乎咧有一啲乡事会咁样，你都可以俾佢哋去帮手派。 嗯，但呢个就只能够即系处理到咧，系有啲市民有需要就攞唔到嗰个检测包嘅问题啦。但系就处理唔到咧，有人藉此而炒卖获取利润呢个问题。因为啲样本检测包其实系免费噶嘛，咁但系就而家俾人炒卖索取利润，咁点好咧？ 首先一样嘢，如果系废有炒卖咧，卫生署应该系邀请或者系揾警方去幫手去執法啊，去防止呢種炒賣嘅情況係繼續嘅。因為如果你唔去打擊咧，佢就會繼續猖獗落去。咁所以第一樣嘢，衛生署應該要去處理呢個問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點樣去防止我哋啲樽派得多，但係咧收得少，因為有一部分派得多係冇用咗啊嘛，冇用啊嘛。咁所以咧，就應該政府可能揾一啲團體幫手派。 係。 呢啲團體咧，就可能每派嘅時候咧，就唔係亂咁派，佢去登記啲名嘅，確保咧啲人唔會亂咁攞，同埋咧佢真係派咧，係派到去有需要嘅人嘅手上，譬如話你派到去鋪頭， 係嘛？ 咁你派去鋪頭嗰度，咁佢真係有需要，你咪登記低，呢一區我派咗啦，咁你唔需要再嚟攞，咁佢哋變成咧，大家就唔需要， 係嚇。明白啊，唔好意思啊，陈恒斌个系即系唔使等啲人攞唔到啦，即系两个方法去处理佢啦， 系啦，攞唔到就会囤积啊嘛， 明白， 咁系恐慌啊嘛，系啊， 好，喂，多谢晒你陈恒斌，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啊，陈恒斌咧系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其实咧而家如果大家系喺港铁站啊用八达通咧去攞嗰啲嘅样本包啦，咁就其实大概隔15分钟咧就可以又再拍卡咧又再攞过噶啦，咁所以变咗有啲人。如果企喺嗰度，即系等一段时间咧，就真系可以都攞相当之多嘅噃。咁然之后就可能以20啊，或者系传媒讲嘅20至25蚊咁样咧，去到做炒卖。咁亦都令到咧有一啲真系需要检测包嘅人士咧，就冇办法攞到啦。点样处理呢个情况？如果有人高价摆喺网上度去卖，你又真系会唔会要买？会唔会愿意去买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陈女士你好，有咩睇法啊？陈女士。 喂，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啊。 其实系啊，都想讲翻，即系而家有啲人都提出话咩居家检疫啦，就唔去嗰啲咩隔离营啊嘛。 嗯， 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好可行咯。第一，首先即系你嗰个大厦嘅环境系咪真系咁安全呢？即系你有边一个可以判断到嗰栋大厦系咪真系唔会话啊，即系啲人喺入面隔离，唔会有啲咩直向传播啊，诸如此类啊。 啲喉管啊，系咪真系安全啊？冇渗漏啊？呢啲咁同埋你喺入面嗰班即系喺屋边隔离紧嗰班市民，系咪真系个个咁乖？我就算俾你有个人喺下面唔俾佢离开栋大厦，佢系咪真系咁乖唔离开自己屋企？哇、啊，去隔离屋企开个 party 咁样样，呢啲你提防唔到噶，系咪先？系啦，即但系如果你话啊，即系一齐去隔离营嘅，咁啊一个 family 一个 family， 咁你就确保你唔会有其他人可以同佢哋接触到嘛。 嗯，系咯，明白吓。咁但系视乎嗰个大厦嘅情况，如果啲大厦个环境真系可以即系比较做到，即系睇到，譬如系比较少出口啊，又或者同其他大厦嘅相距比较远啊，咁呢啲嘅大厦嘅情况又可唔可以考虑做居家嘅检疫咧？ 咁但系咪个个市民都咁自律先？ 明白啊，系啊，自律。你头先又讲另一个问题， 一样好紧要嘅嘢嚟。如果佢唔自律嘅话，万一佢真系潜伏期，我走去隔篱屋打牌啦，咁其实你都系有个危险性喺度嘅。 理解理解，喂，多谢晒你啊，陈女士嘅意见亦都讲咗咧，另外嘅一个观点啊。 你会用咩形容词去形容你嘅妈妈呢？坚强、和蔼可亲、高贵、伟大、温柔，任何一样嘢都好啦。只是希望在这个母亲节跟你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 一連五集蕭叔叔講莎士比亞嘅情詩嘅最後嗰兩句，莎士比亞寫咗154首情詩啦。呢啲係14行詩啦，所謂 sonnets 啦。我哋由於時間關係啦，我哋只可以講最尾嗰兩句啫。今日嚟到我哋嘅第三首詩，呢一首詩一開頭咧就係講喺夜闌人靜嘅時候咧，作者阿詩人阿 Shakespeare 本身咧。他就想起很多非常之不开心的事，即是很不开心的时候你未必会日光日白地想东西的，你可能又会想起夜晚会想起离了世的，即是死了的友人，失去了的感情，以前的失恋，就不停在喊喊猪这样。跟着最后那两句他说，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And sorrows end. 好靚嘅呢個句子，聽一次。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 and sorrows end. 雖然夜媽媽，我諗到咁唔開心嘅時候，但係當我一諗到你咧 ，But if the while I think on thee, dear friend, all losses are restored. 好似所有嘅失去咗嘅東西都要翻翻嚟咁。And sorrows end， 而我亦都唔会再系咁开心。一句好 sweet 啦，亦都系惨惨地嘅一个句子。想睇翻成首 sonnet， 上萧叔叔呢个节目嘅网站。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黎女士，你点睇啊？黎女士有咩意见？ 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啊。 系有关于呢个攞个样本包咧， 系 因为我本身都喺学校做嘢嘅，咁我哋都系要两个星期咧，我哋啲职员或者老师咧都有啲频扑去攞呢樽，因为你知我哋由八点钟已经翻咗学校啦，咁啊好多时都要请屋企人代我哋去攞，咁样即係好似其他行業啦、地盤啦或者酒樓，但係點解政府唔即係分批？即係好似我哋學校嘅就俾我哋去當區嘅教育局，我哋學校派一個職員去攞，咁就好似你地盤可以去勞工處啊嗰啲咁樣，或者酒樓都係可以去勞工處攞，咁就唔使好似而家我哋啲工人咧，即係好勤迫去攞啲樽。 哦，即是你哋校工嘅同事去帮手攞嘅，系咪啊？ 唔係，我哋都係各自啲同事請屋企人用自己，即係揾屋企人一早去啊排隊啊咁樣咯。 即係冇一個統一方法咧，可以提供曬啲樽咧俾需要定期做檢測嘅人士。 係啊，因為我哋係即係已經係一早話咗係兩星期做一次，點解政府唔咁樣咁啊減少一批我哋定期需要嘅人去即係去大家要去搶呢樣嘢咧，咁啊可以留翻一啲真係額外嘅有需要嘅，咁就即時去排隊，亦減少咗啲人逃利嘅目標啊，可以咁講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黎女士啊，咁啊呢個建議咧，一嚟就係即係方便咗特定行業嘅人士啦，二嚟咧亦都係防止炒賣嘅，不過咧，就算你話指定地點可以俾你攞到咧，可能係嗰個開放時間都要配合到至得。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首先同你報告屯門公路嘅交通意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咗噶。重複一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華都花園有交通意外，龍尾排到去屯門醫院對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两边嘅龙尾分别系电话机楼同埋喺观塘游泳池对开。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对美元一点二零五，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七五，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二一。港金报16610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4美元，卖出1792.8美元。港汇指数101.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是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而家去观塘方向同埋去洪水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洪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乐山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了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交通大比较繁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现在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反方向去回观塘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咧，而家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西沙路近锦英路交界咧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有没有人帮到我们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

是啊，我想即是说呢，其实可能政府自己都觉得有些东西不是很合理啦。因为我又觉得有很多时呢，即是他在抗疫的初期都讲话，喂，他要根据科学去到决定的。咁但是近排好像他有些决定呢就不是很科学的，包括了有几个菲佣可能染了这个病毒之后就全香港的所有菲佣都要检测啦。咁啲人即是这样东西令到很多人都觉得不是很科学啦，即是他们是不是有这么亲密的接触呢。咁所以我觉得政府现在愿意更改他的决定是好事嚟嘅，即系起码佢都听翻啲意见。咁但系我觉得应该做翻好啲嘅就系话，喂，你作出一个决定之前，可唔可以问多啲人，考虑多啲专家意见先做咧？因为你始终做咗先改咧，就有啲人已经即系俾人困住咗，可能系过来啦。咁同埋亦都系令到好多人觉得，即系政府好似喺决策之前咧冇心思熟虑，同埋好似闹一闹佢又会改一下。咁对于政府嘅形象啊、施政嘅畅顺啊、市民对佢嘅信任程度，其实都系会有影响嘅。 啊，不过呢，如果问专家呢，似乎专家都会有即係两派嘅意见喎、其中一派呢就会觉得，如果佢唔係涉及到变种病毒嘅，因为大家即係都近几日呢都听到好多专家解释㗎啦，就係而家嘅变种病毒呢其中一个都几主要影响呢，就係佢嘅传播能力呢会更加强劲嘅。咁所以有啲专家就话，如果佢唔係涉及到变种病毒，即係嗰位确诊者唔係涉及到变种病毒，咁似乎即係非紧密接触者本身咧嘅風險咧都好低啦，咁所以縮短檢疫期咧就一定嘅科學理據。咁但係亦都另外有一啲嘅專家就認為咧，喂，疫苗都唔係能夠百分百去保障咧個病毒唔會傳播㗎咁樣。咁尤其是你而家咧現有關於變種病毒嘅資料咁少嘅時候，我哋係咪應該要再審慎一啲咧？嚇，即係與其係縮減個7日，係咪審慎啲就唔會有一個即係漏網嘅情況咧？咁樣嚇。 我想当中好多即係调节可以做到嘅，即係好似你所讲话，喂，可唔可以分类一啲係变种病毒非变种病毒呢？咁亦都係即係喺访问里面呢，亦都有啲人提到，喂，可能嗰个居住环境唔同都有啲影响嘅。咁你家居隔离，咁有啲人嘅家居环境可能係卫生啲地方係大啲，咁有啲，咁当然呢个可能係涉及到有一啲低下阶层嘅人士就变咗即係家居环境就比较差。咁但我觉得呢方面都可以諗一諗嘅，即係我比较抗拒就是政府想都没想过，又没问过专家，就一刀切说即是捉晒你先，送晒竹篙湾21日。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会有些反弹的，即是正如为什么即接受疫苗注射的人是比较少，都是因为有即不少人对于政府整个安排都有些意见。 是，同埋另外也都有一些情况需要考虑，就是即究竟如果我们讲的话即要检疫21日，其实对市民来讲即係受檢疫嘅人士咧，佢哋都真係覺得有啲不便嘅。咁呢個又會唔會係如果加埋一啲有科學理據又足以支持嘅時候，咁將嗰個嘅檢疫期嚇縮短，略為縮短一啲，又係咪一個都係合情理嘅做法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啦。咁而另外嘅一個關注點咧，就係喺個社區入邊啊，驗出咧有變種病毒嗰一位咧係。即曾经住在佐敦百佳士大厦那位的印度裔男子，原来发觉他的行踪似乎跟当初去到披露的时候又即有些不同，譬如即当初似乎就不能够掌握到原来他又曾经去过柴湾的兴华村那里做过一些聚会，之前又似乎未能够完全掌握到他其他的一些行踪，所以也都引来一个的情况，就是似乎呢位人士咧喺披露佢嘅行踪嘅时候咧，系咪出现隐瞒咧？咁啊，如果呢个出现隐瞒嘅情况，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因为之前亦都试过有一啲嘅人士喺佢即系去讲翻咧佢嘅行踪嘅时候咧，似乎都出现一啲即系唔系咁详尽啊嘅地方咁样吓。 嗱，我觉得咧为咗有啲阻吓作用咧，我都是建議可能有些刑事的責任的。 啊、但係當然怎樣執行，我覺得是、可以去大家去討論、我記得之前也都曾經試過，當這個疫症是去到一些即較為高級的地方的時候，有些即較為、高尚的人士都拒絕透露他行蹤的，也都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過的。所以我覺得、因為這個涉及到公眾的利益、我願意接受可能有些人真的忘記了、因為可能真有些人工作需要、生活太過多姿多趣，很多去了不同嘅地方，咁但系如果呢一个个案好似系涉及到一啲刻意嘅隐瞒，咁我觉得可能都系要有翻少少法律责任作为一个阻吓嘅作用啦。咁当然我觉得系自愿啊嗰、那个或者自律呢一样嘢，其实都系好重要噶吓。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对于咧呢一啲可能喺个行踪上即系未必完全系披露到嘅情况，你又点睇咧？你觉得应该要点样处理咧？系咪真系即系可能要采取一啲法律嘅行动？电话号码1872311，不妨嘅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就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啊！梁子超医生你好。 梁 志祥，喂，首先不如想请教一下啦，关于嗰一位嘅印度裔嘅男子咧，似乎喺个行踪上面咧，第一步嘅交代咧就唔系交代晒全部吓，咁近日亦都再显示咧，佢曾经出席过另外啲嘅聚会。咁关于一啲嘅确诊者，佢哋未必能够交代到佢嘅行踪嗰个嘅问题，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喺嗰个公共卫生嘅防疫上面会带嚟啲咩影响咧？ 呢、這个事件呢其实是一个好严重嘅事件嚟嘅。喺我哋现行法例上呢，其实喺呢啲咁嘅譬如话传染病毒呢，其实都有法例规管呢，即係话嗰个譬如话感染咗嘅人呢係有责任提供呢佢嗰、那个即係话一啲嘅接触者嘅信息嘅。咁其实我哋就话係应付呢啲变种病毒输入呢，能夠第一時間鎖定呢、這、一個，譬如話病人過去嗰14日嘅行動軌跡咧，係絕對重要嘅。如果即係話對方係唔合作同刻意隱瞞咧，嗰、那個後果咧，可能係我哋真係話咧係接唔到個病毒，而令到我哋真係有第五波咧。其實影響嗰個咧係我哋嘅經濟民生，好多人嘅生命財產咧都會受到直接嘅威脅咧。所以政府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啦，但我諗所有呢啲事件都係咧，都要基於一個所謂一啲嘅證據啦，同埋即係話嗰個一個嘅合理嘅一個嘅司法程序啦，呢要睇政府去考慮。因為今次事件係有啲即係話普通人好難明白嘅咧，就係話因為涉事嘅人咧，似乎都受過即係話一定程度嘅教育，佢亦都係應該在香港居住過啦。亦都係當時係冇任何嘅特別嘅病徵，令到佢可能係唔能夠合作，譬如你崩緊機咁冇辦法啦。咁而嗰啲事件亦都發生喺一個禮拜之內，亦都係啲典型嘅一啲嘅社交嘅聚會。咁如果係因為一啲即係話揾唔到任何理由，係相信如果呢個唔係一個主動係隱瞞嘅咧，係會隔咗咁耐我哋先知。因為你隔咗呢大約兩三個禮拜，我哋先知咧，其實令到我哋成個個追蹤咧係有個滯後，可能個病毒已經進一步擴散到社區，同埋而家追都係好困難嘅啦。因為你淨係做病毒檢測咧，有啲可能已經發咗病，再傳咗出去，而家病毒冇咗，所以一啲嘅比較緊密接觸者都要睇埋個抗體。如果佢就算病毒陰性咧，抗體陽性咧，其實佢呢啲接觸者咧仍然係要追蹤。而家我哋其實嗰個追蹤範圍咧，未必係真係能夠覆蓋到喺呢三個禮拜內可能擴散出去嗰個情況。咁變咗咧，就係話我哋仍然有社區咧，雖然揾到呢個傳播鏈嘅主幹啊，而家，但係太多時間過去咗啦，嗰、那個分支佢可能已經開始散業都好緊要咧。我哋而家要圍堵嘅時候咧，其實係倍添困難嘅。而呢啲咁嘅問題咧，如果係因為一啲刻意嘅行為引致咧，咁其實政府一定係要譬如話係作出檢控咧，係俾到社會有一個好明確嘅信息，各個階層咧，我不分種族啊、年齡都好咧，其實係有責任喺呢啲地方係盡一個。即係你係作為香港居民又好，或者就係進入香港人士都好啦，你有責任係依據個法例咧， 是如实地讲出，即是说你是被这个工作人员的时候你过去行动轨迹的。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呢，整个社区呢蒙受一个极大威胁的。 明白了。那另外一个呢亦都想请你即是分析一下的议题啦，就是接种了疫苗的人士。现在呢有一个消息就说啦，即是政府打算呢将他们的检疫期，如果他们一旦是需要强制检疫呢，就由21日呢缩减到去到14日的。那这个你又点睇咧？有冇一个科学嘅理据能够支持到呢一个嘅缩减咧？ 嗱，我谂点解我哋系需要检疫先咧？其实只系基于一样嘢咧，就系话检疫呢样嘢发明咧，就因为呢啲传染病有一个潜伏期，所以我哋个检疫期嗰个期限咧，系根据翻呢个病嘅，即系话个潜伏期而嚟定嘅。而呢个潜伏期咧，应该喺个统计上入边咧，是包括咗佢咧，即係98.5%嘅，即係話入邊嘅可能係，譬如話喺嗰段時間會發病嘅情況嘅。咁變咗，如果你話入中咗疫苗之後，係咪真係會縮短呢個潛伏期咧？其實冇任何呢啲科學嘅證據。如果你任意或者可以將呢、這個情況去縮短咧，其實咧就係始終你面對一樣嘢咧，就係話，你一定可增加咗个可以减少可以避免嘅风险。即係你咁嘅做法呢，一定係会将个社区呢係放喺一个呢可即係话蒙受一啲呢可本来可以避免嘅风险。而呢样嘢值唔值得呢，政府我諗真係要小心啲去睇，尤其是面对个变种病毒威胁。而家冇一隻疫苗呢能够担保100%斩断传播链。面对个变种病毒呢，包括最近嗰只印度嗰只嘅雙重變種病毒咧，我睇新加坡有一個醫院入邊個爆，即係爆發咧，佢根本上咧都唔係真係咁有效咧，嗰啲核酸疫苗咧能夠阻截到佢醫院入邊嘅傳播。咁如果我哋覺得真係有需要將嗰個檢疫期去到21日嘅，如果你純粹係因為疫苗咧而係令到佢縮到即係話係14日咧，一係你原本話佢唔需要21日。如果唔係咧，就話你係蓄意地咧，係要將個社區咧蒙曬一個風險入邊。呢、這個我就睇唔到有咩科學理據嘅，因為嗰個檢疫期嗰個考慮咧，最主要係考慮呢個病毒嘅潛伏期。 明白。 而呢個潛伏期咧係唔會受個疫苗影響嘅。你始終我哋而家係要做清零，亦都面對變種病毒威脅咧。我哋应该喺公共卫生上边咧，尽我哋政府能够做嘅、能够避免到嘅风险入边，应该都要尽量避免。呢、這个病毒咧，唔系一个容易控制嘅。如果我哋而家嘅控制措施有好多局限啦，如果你连一啲可避免嘅风险都唔可以避免嘅咧，咁然后放宽咧，其实我自己就系个人极之反对。 明白，好，黄伟雄。 阿梁子超啊，我想问多个问题，就话有啲居民咧，亦都系即系除咗21日呢个问题之外咧，亦都话喂，可唔可以考虑家居隔离？咁你觉得呢一样嘢系咪值得考虑咧？ 嗱，家居隔離咧，如果真係有風險咧，其實係對自己嘅家人咧係構成一個極大威脅嘅，尤其是長者，因為喺個英國又好，喺美國又好咧，佢哋初時咧就係用一個家居檢疫咧，唔淨止控制唔到疫情，如果一個將個病毒帶入屋企咧，其實就有機會全家都中曬，香港都試過噶啦。因為我哋本身屋企入面咧，係防止個交叉感染係好難嘅。如果我哋咧真係話唔好彩喺呢個被檢疫嘅樓宇入面咧，有一個人係發病咧，如果佢又好唔好彩，唔好彩係一個冇病徵嘅咧，佢好容易咧就會令到咧全家都受到感染。如果入面係有啲長者咧，佢可能咧就會有生命危險嘅。同埋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個樓宇入邊咧有啲垂直啊，同埋即係話係打環嘅傳播啊、走廊唔通風啊各方面嘅嘢咧，你只要有一個個案入邊喺個樓宇入邊發生咧，所有暴露喺同一個風險入邊嘅人咧，唔淨止嗰個單位嘅人咧，佢嗰個隔離期咧又要重新計過噶啦。所以咧，如果我哋真係選擇家居隔離咧，你最好都係選擇一啲咧 風險比較低嘅，譬如好似今次嗰啲復陽個案咧，其實佢傳播風險相對低嘅。如果你認為需要檢疫咧，佢哋其實可以喺家居做，不要保障即係話屋企入邊嘅人，尤其是長者咧，你就唔好淨係做一次檢測，日十二日先做啦。你差唔多三至五日做一次咧，一發現有事要將嗰啲人隔離咧，你先至可以避免咧，即係令到佢入邊咧係有大量人受到感染啊，甚至乎發生一個咧喺樓宇入邊一個超級傳播事件。 是好多谢晒你，梁志超医生解释得相当之详细啊！梁志超咧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嚟嘅，咁佢又觉得即系唔应该因为打咗疫苗咧而将佢个检疫期缩减，因为而家讲紧系潜伏期，咁其实系另一回事咯。佢觉得个科学理据咧个支持咧似乎系不足嘅吓。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21同我哋讲讲啊！有位听众女女士啊，女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 我绝对赞成阿梁医生嘅睇法。我嘅意思都系唔单在嗰七日啦。如果你隔离得14日嘅就，如果俾我，我就话要隔离28日添。 28日 好多嗰啲验嗰啲咧，都系话好迟先至验到噶， 系 咪？咁所以你话14日根本就系唔够。咁同埋你咁劳师动众搞咁大坛嘢。你何必你劳民伤财就为咗差争嗰几日啫？ 嗯， 如果真系好多都系嗰几好迟嗰啲先再病发嗰啲，你咪又系盏搞？ 但对于市民嚟讲咧，有啲会觉得咧，喂，我打咗疫苗噶咯，我打咗疫苗，照道理我受到嗰个保护应该强啲噶。 你打咗疫苗同复阳嗰啲嘅意思一样啫嘛，即系中个招嗰啲都可以再中招。你打咗针，我谂都唔系绝对噶咯。 嗯， 系咪？而家你嗰啲就系90%几，都系90%啫嘛。你就算当你系99%，咁你都仲有1% 系你系会中招噶。 嗯， 你而家你所做嘅，你就系话想要杜绝啊嘛。你而家其他嗰啲国家话咩封城，做咁多嘢嘅目的都系想杜绝。 嗯， 不过杜唔到一件事啊吓，即系你做嘅，你就系想咁样咯。同埋我都好唔赞成嗰啲话用钱去鼓励人哋打疫苗嗰啲咯。即系我觉得如果你咁样样咧，即系你有啲即系或者环境唔系几好啊嗰啲咧，佢觉得自己真系好唔适宜打嘅。哇，系为咗话有10000多我都去搏下。我哋如果发生多人系中招或者死咗嘅话咧，我谂真系嗰个人提议呢啲事嘅时候，即系我心真系唔安乐，真系。 明白，喂，多谢晒你女女士嘅意见啊。咁当然啦。即系检疫期咧，21日咧，对于某啲人嚟讲，的而且确嘅影响都好大嘅，因为佢起码21日就唔可以翻工啊嘛。咁如果你话缩短少多7日咧，咁有啲朋友就觉得，喂，我起码都短几日就短几日啦，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啲一定嘅诱因呢？ 我想如果縮短不到其實另一樣嘢咧就係要減少嗰個被隔離者、檢疫者嗰個麻煩，因為你睇翻好多嘅報道咧，都係即係政府安排係好混亂啦，或者膳食有問題啦，或者其他設施都有問題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市民要咁耐嘅時候，我諗政府嗰個配套措施亦都要做翻好啲，先鼓勵到市民支持呢個政策。 嗯，好，跟住咧，我哋有7点新闻报道啊，7点新闻报道翻嚟咧，不如同大家倾一倾消费券嘅问题，1872311。 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啦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而家龙尾都仲系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都有些车龙排到去游丽村对开，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是行车畅顺，而九龙入口这边龙尾就排到去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 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近上怡道，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就接近顺利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去接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在马鞍山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西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锦英路的部分行车线，还有就是锦英路去西沙方向近住西沙路的慢线都是封闭了。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经过的朋友要小心留意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车淑梅啊，谂起妈妈，我会谂起白醋，因为有一年佢唔喺香港，我哋六姊妹就去扫墓啊。阿明明话要买酒店，知买错咗白醋，好惊咧。但系妈妈喺长途电话里边话唔使惊，拜妈妈啊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呢一种嘅转数快咧，我一直都希望学到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少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六月至八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嗱，黄伟豪啊，电子消费券一个问题咧，即系政府向每位香港市民啦，系合资格嘅香港市民啦，系发放咧呢个5000元电子消费券嘅问题咧，由公布到而家咧，大家都好关注嘅，呢个细节会系点咧？咁但系似乎咧到而家为止咧，即系政府除咗系讲咗会有四个嘅嗰啲嘅电子嘅即系收费的平台啦，电子支付的营办商啦，是会帮手去处理这个发放之外，其他的细节全部都未讲。譬如究竟是分几多期啦，是不是可以累积啦，定是怎样呢？其实全部都未讲。 是啊，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啊。其实政府每做一样新嘢呢，其实都好多考虑嘅。咁同埋政府你知啦，大机构系咪好多嘢都好慢，好多嘢要跟规矩。咁如果系新嘢嘅时候呢，我谂好多嘢甚至连政府自己都未必諗到嘅。咁所以最好就由市民提出返啲意见。咁所以我諗呢样嘢都有排争论或者有排拗㗎。 咁啊，但係呢对于某啲商户嚟讲呢，即係如果市民啊真係因为嗰5000元嘅电子消费券而增加出外消费呢，对佢哋嘅生意当然有得益啦。不过呢亦都有啲小商户呢会关注到装呢啲嘅即係电子支付嘅器具嘅时候呢，佢所需要付出嘅费用啊，因为佢哋自己要俾安装费啦，咁同埋即係每月嘅月费啊等等，其实嗰度都係一笔洗费嚟㗎噃。即係我为咗去赚取呢啲嘅即係电子消费券嘅消费嘅金额，咁但係我自己就要先付出啦。咁佢哋都会关注，特别係一啲小商贩啦，譬如街市嗰啲。咁即係可能有啲朋友真係有咗个电子消费券就买餸都买贵啲㗎嘛。但如果佢哋冇呢啲咁样嘅即係收费嘅装置嘅时候，又未必赚到啲钱喎。 係好多嘢好麻煩嘅。你諗下到時個消費券完咗啦個期間，咁會唔會啲人又唔再用翻呢啲電子消費？咁其實嗰個商户擠呢部機喺度，其實又嘥咗，或者到時又會唔會加價咧？即係你好多即係大家係嘛去好多服務啊嗰啲上台啊嗰啲都係初初好平噶，啊印咗嚟用，跟住要拆咧就永遠退唔到。即係我都諗到好多行政啊或者商業嘅安排嘅問題，特別小商户根本佢自己人手有限，佢自己做生意都已經好麻煩，佢有冇能力去到處理呢啲科技啊或者行政問題咧？我都好懷疑嘅其實。 如果睇翻咧，就係即係尋日啦，就係呢、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咧，佢喺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嘅時候咧，亦都係話，因為原本咧政府就夠先咧分五期，每期發放1000蚊噶嘛，咁佢就話即係明白到市民咧係認為咧派發消費券嘅次數過密咧會帶嚟不便，就會減少咗消費嘅彈性，所以佢哋都聽緊唔同意見啦，同埋同啲營辦商去討論啦，睇下嗰個派發嘅期數咧可唔可以有啲微調嘅空間。咁此外咧，佢哋亦都即係會同嗰啲嘅儲值支付嘅工具營辦商咧，去傾翻咧一啲嘅細節嘅方法啊等等。咁佢哋話即係要一次過先至再去公佈啦，咁樣咁費事咧就係即係。逐啲講。咁至於頭先所講到嘅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咧，佢就話佢哋咧就已經同意咧係盡量減免本地商户嘅安裝同埋使用相關裝置嘅費用，同埋咧要處理消費券付款嘅手續費。咁嗱，大家又點睇咧？電話號碼1873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啦。咁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嘅議員啊，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啊張宇仁，亦都係自由黨嘅主席。张宇仁你好， 你好张宇仁， 你好， 系嗱，你哋寻日咧就举办咗一个即系网上嘅业界嘅讲解会啦，咁样咁亦都系即系同啲零售业界咧倾翻嘅。其实你哋而家即系接触到佢哋最关注嘅点究竟系啲乜嘢咧？ 嗱，因为寻日就系嗰四个供应商就同业界，即系除咗零售批发，都仲有饮食业喺度嘅。咁除咗你網上做咧，其實現場都有唔同嘅界別有代表喺度嘅。咁所以就最主要我哋就係商談嗰個嘅做法。咁佢哋就好多都問個細節嚇，即係機壞咗又點啊？例如咁啲錢有幾快脆啊？咁去即係可以今日啲人客使咗啲錢，我幾時可以翻翻嚟我個户口度咧？咁呢個就每一個電子平台其實都有一個唔同嘅做法，咁多數啲商户就係想了解呢樣嘢咁解。 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即係譬如對於嗰啲消費券嘅使用嘅限制上面咧，佢哋有冇啲睇法啊？ 都冇點樣去呢個等政府定，同埋尋日都唔係即係冇政府官員喺度嘅。咁政府一日冇公布，咁佢要点限？咁但当然个个都明白，即係譬如你话要去淘宝使嗰啲钱，咁呢个我啲业界好，邵家辉啲业界好多人唔想见㗎啦。呢啲钱梗係应该使返喺香港嘅零售批发啊，香港嘅飲食业啊，咁当然易志明就听到话啊，可能而家的士都係会俾用啦，係咪呢？咁佢都支持，因为佢都希望佢啲业界有收入啦，係咪？但係當然喺嗰個公共交通裏面咧，就政府一早都講咗話，例如因為而家你譬如用咗多過200蚊，政府都有補貼嘅，咁你使唔使去用你個消費券去用去做搭車啊、公共交通咧？咁所以即係我相信政府會諗得好透徹，同埋亦都有時間，我哋咁早已經立法會已經可以批咗啲錢。通過咗個財政預算案啊，上個禮拜，咁變咗佢可以去真係諗嗰啲細節點做啊。 我想問咧，有冇一啲嘅細節咧，基本上係可以由商户佢哋自行處理到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啊，我假設咧，可能佢一期只係發放2500咁樣啦，嗱，呢個只係假設嘅啫。咁但係偏偏咧個市民就想買一個即係5000蚊嘅產品，咁變咗即係一張消費券咧就處理唔曬噶嘛。但係呢啲咁樣嘅細節安排咧，係唔係應該可以透過商户自己去決定嗰個付款安排咧，從而都可以達到一個催谷消費嘅作用？ 催谷消費咧，用你個例子嚟講啦， 我昨日就用1000蚊一個月啊嚟講嘅。咁、如果你想買副買個電腦咁，3000蚊嘅，你想買個 iPad 啊，咁大家都會明啊，唔使我教，你咪可以同嗰個零售商講嗱、啊，我要呢個 iPad 啊，我而家就用咗呢個月嘅消費券，咁下個月我又嚟，再下個月碌埋嗰千蚊咧，就我至攞貨啦。咁我諗商人都應該，我當我俾訂金你，分兩期分三期，俾完你咁我咪攞走。如果你話用2500嘅，我分兩期啊，咁我好簡單啫，可能有月數嘅限制，當一個月行一次或者兩個月行一次，我咪等到第二個月聽日、啊、要錢嘅，我今晚碌咗嗰2500，聽朝嚟碌埋。其實我覺得咧，商人會諗嘢，消費者亦都會去諗。咁、但係最容易諗嘅就係政府都幫咗你2500啦，你咪自己揞2000。我哋最想見咧，你話我哋啲中小企最想見你就唔好淨係用曬政府嗰5000。我哋希望政府嗰啲錢你會加你嗰啲錢去用。咁而家我又喺度同邵家輝就諗緊，我哋有冇啲可以一齊做嘅優惠可以去即係幫啲市民啊，譬如我七月有啲優惠一出咗嚟，話你會使多啲錢，因為下個月你冇啲咁嘅優惠㗎啦。咁我哋可以喺多方面去諗呢啲嘢，甚至八月我哋有冇優惠出嚟咧？咁舊年我就諗過7月7至8月8節係推咗出嚟嘅，點知突然間政府搞單嘢，搞到我又要即係有7月7至8月8節都做唔到生意。 咁除咗催谷消费嘅部分咧，同埋有啲商户即系高消费品，佢哋可以自己谂啲办法之外咧，但系啲小商户咧，譬如特别系啲街市啊，或者熟食档嘅商户啊等等嗰啲，你哋接触到佢哋嗰个关注层面又系点样咧？除咗话即系几时可以入翻啲钱落户口之外， 嗱，入钱系好紧要嘅，同埋个折头亦都好紧要，同埋有阵时个人嘅喜好都好紧要，即系有啲人系中意。即系我哋成日以前，我细个都笑我啲细伯中意烫下啲银纸啊，咁系咪先？即系烫翻直佢啊，咁。咁但系呢个就系个人嘅习惯。咁但系始终咧，即系我寻日我哋房屋事务委员会开会，房署都嚟解释个副处长。不幸地咧，政府肯俾嗰5000蚊帮佢哋安装咧，而家喺即系房署里边。有1000個呢啲咁嘅商户，即係濕街市商户，都淨係得30多人裝咗啫。咁我哋就覺得呢個正正係一個好嘅契機啦。嗱，還是你唔裝就受惠唔到，跟住政府仲俾幾千蚊，原先俾幾千蚊你去裝呢啲嘢，咁而家好可能嗰啲電子商咧就根本唔需要你俾錢，咁你去裝咧就分分鐘亦都可能。仲賺埋嗰幾千蚊，而家其實我哋尋日傾嘅時間咧，我哋過去都有同呢個平四個電子商講，其實最緊要就係會唔會做呢個時間啲人去做，我哋覺得唔會大困難。最大嘅困難就係完咗呢件事幹，我諗政府好，財政司都好，係希望見到我哋可以恆常利用呢一次嘅做法咧。就真係可以電子化消費，就起碼都減低個疫情啊，減低啲菌去傳播啊。咁其實就係之後點樣呢啲電子商可以氹到我哋啲業界可以繼續用，又唔好拆個機走，而係大家慣性習慣去做咧。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希望見到嘅。 是啊，張宇仁想好快問你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同嗰個四個電子平台嘅即係公司傾嘅時候咧，佢哋有冇一個能力咧？因為而家唔係咁多商户真係有裝呢啲咁嘅電子嘅消費嘅器具啊，佢有冇一個能力好短時間係俾曬所有商户，即係要申請嘅都做到 嘅？完全冇問題 嘅，完全冇問題， 因為好多都喺你個電話個 app 度做嘅啫。 哦，明白。 可以眨下眼，甚至你嗰啲錢咧，就係你睇到自己今日收幾多錢。你可以在自己的電話度撥一撥，嗰啲錢就俾你銀行， 哦， 即係快過你眨眼。 哦，即係好容易安裝嘅， 好容易安裝又容易去處理，佢都覺得係好容易。 同埋要俾錢快到咧，即、就、係、是、你可以預先啊定一個額啊，即、就、係、是、譬如你每日做生意，當你做五千，你就可以話喂，一到五千蚊，我個户口有五千，唔該你就幫我撥入銀行度啦。 哦，明白明白， 嗯， 咁都得嘅，你唔使自己唔使撥嘅，你預定都得嘅。 明白，好啊，喂，唔该晒你，张宇仁暂时倾到呢度啊吓，张宇仁咧系自由党嘅主席啦，亦都系立法会饮食界嘅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嗱，咁啊要用到咧呢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咧，如果系商户嚟讲咧，首先佢就要系申请咗嗰部嘅机啦吓，然之后先至可以即系去俾市民啊用呢个电子嘅方式啦，用咗佢嘅消费券啦吓，咁但系譬如商户会唔会仲有啲乜嘢其他关注？譬如我哋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到嘅，即系收费啦，系咪真系可以好快安装到啦？啲钱几时可以入翻你户口啊？等等之外，仲有冇其他嘅关注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咁同埋咧，喺电子消费券而家我哋未知佢分几多期啦，或者点样发放。咁但系商人啊，又会唔会可以安排到一啲灵活嘅方式咧，俾啲市民消费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可以同我哋倾倾噶，又或者如果你系市民嘅话啊，如果真系有呢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你又会点用呢？1872311都可以打嚟发表你嘅意见嘅。 经典广播剧《刘姥姥》，陆俊、荣国府、何楚云编导， 我哋夹道清贫，只怕实礼二奶奶啫。 丁恩， 嗰啲唔知道嘅小人。就会话我哋细利眼睇唔起人噶啦。 朱曼子、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刘姥姥、陆俊、荣国府，5月8日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啊。咁啊，对于一啲奢侈品嘅即系商人啊，佢哋点样安排个付款咧，先至可以令到市民啊用到嗰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而佢哋咧亦都可以从中获利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我哋请你一位嘉宾，就系九龙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嘅理事长刘克斌嘅。刘克斌你好， 系你好。 嗱，听你哋个名咧，你哋都系买贵价嘢噶啦，咁一定都系一啲嘅大额消费啦，咁样即系都几千蚊咁样落楼嘅。咁而家未知道政府咧会点样去发放佢嗰个电子消费券，即系譬如分期啊、分几多期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你哋已经有冇喺度谂紧一啲灵活嘅即系付款安排啊？ 嗱，我哋好明白政府推呢个消费券嗰个主要嘅目的嘅。都係刺激一般消費者嘅消費，咁但係我哋呢個行業咧，大家都認為咧係比較奢侈品，咁但係可能都有啲消費者咧，可能會係幾千蚊都會買一啲飾品啊，送俾自己啊，或者送俾一啲即係晚輩啊咁，咁所以我哋都好關注呢、這個5000蚊嘅消費券係可以點樣用嘅，咁所以我哋都。聽候呢個政府發布一啲更詳細嘅資料，但基本上咧，我哋嘅即係會員咧，其實都可以即係接受一啲消費者去分階段去落訂啊，咁然後去儲錢去買一件飾品，咁其實都可以嘅。 嗯，即系个做法就会变咗咧。原本譬如我举个例啦，即系嗰个电子消费券咧，一期咧就只有得2500嘅啫。咁但系如果我要买到你哋嗰件嘅饰品咧，我就需要系用即系6000蚊嘅咁样。咁你嘅意思就即系话可能会有机会就系当系一个分期嘅俾订嘅安排啦，即系先俾咗第一期，跟住下个月佢又嚟，即系再俾第二期咁样俾晒，先至攞件货翻去咁样。 系啦，冇錯啦。因為一般消費者咧，可能咧就會即係流落去一啲即係日常嘅生活用品嗰度。咁但係可能會有啲消費者都手頭鬆動啲嘅，可能都會買一啲即係貴價啲嘅食品啦。咁正如閣下所言啦，咁譬如去買連幾千蚊嘅，咁可能去即係落兩次訂，佢已經足夠啦。咁但係可能佢想買啲萬零蚊嘅，譬如鑽石戒指啊咁。咁佢可能都係分幾次落訂，咁然後到 最後佢補啲現金，咁咪可以達成佢嗰、那個即係購物嘅願望咯。 嗯，吓 刘生，我又想问一下，有冇另一个情况你有考虑紧，就系话，譬如一家人吓，即系几个仔仔啊、女女啊，一齐将嗰一千蚊夹埋买条链，即系就系母亲节啦，送俾妈妈，咁样你又有冇考虑过咧？即系几个人嘅消费券夹埋买一样嘢？ 嗱，我谂香港嘅消费者都系自己好聪明、好灵活嘅，咁佢点样夹法咧？咁我哋都系即系会即系迎合嗰个消费者嗰个要求嘅。咁我哋採取嘅即係策略都係話，我可以分段同佢即係落訂，當係儲錢咁嘅模式咯，嚇。 嗯，嚇，即係一般嚟講，你哋嗰啲嘅即係電腦系統嗰啲都應該處理到嘅喎，因為有啲即係新式啲嘅，佢哋都已經用曬電腦系統去記錄依啲嘅即係店鋪嘅消費嘅情況嘅啦嘛，應該處理到嘅係咪啊？ 係應該處理到嘅，因為依個就算。一般譬如中小企嘅一啲嘅會員啦，佢可能未必用電腦，咁但係佢傳統落嚟嘅手寫單，佢都係用一啲即係落訂嘅一啲收據嘅方式，即係去做咯，即係等於喺傳統落嚟，佢落少少訂去訂做一件首飾，咁佢到起件首飾起貨嗰陣時，佢俾埋即係嗰啲其他嘅餘款。咁即係嗰個處理方式，即係冇難度嘅。 嗯，明白。初步嚟講咧，你哋業界有冇諗緊咧，就係配合呢個電子消費券咧，而推出一啲嘅即係其他嘅活動啊，或者係優惠啊，刺激市民再買多啲咁樣啊？ 我哋同啲會員都溝通過，咁係即係唔同嘅品牌或者唔同嘅中小型或者大型嘅企業咧，佢哋自己可能都會即係計劃一啲優惠嘅。即係譬如佢五千蚊可以買多過五千蚊價值嘅飾品啊咁，咁但係呢啲詳細嘅情況，我諗都係即係個別品牌自己即係日後佢推出嚟，大家就會知道噶啦。 嗯，另外一个咧，亦都想问啦，就系、是政府咧早两日咧就公布咗三月嘅零售销货价值嘅，就系276亿，按年咧就系上升咗大概20%嘅。而我留意到嗰个嘅数字上面咧，就系、是、如果按个商品分类咧，就系、是、珠宝首饰啊、钟表啊同埋名贵礼物咧，系上升咗超过80%。个市道系咪真系咁好咧？你哋睇翻吓。 在三月嚟計咧，政府統計處嗰個數字啊上升咗81% 嘅，比舊年同期。咁其實最主要咧都係舊年咧喺二月下旬開始咧嗰、那個疫症咧就浮現出嚟，咁其實影響住二月嘅下半個月同埋整個三月份、四月份嗰個生意嘅。咁所以嗰個生意咧喺基數上邊咧喺舊年嘅三月咧就係即係好低迷嘅。咁所以按呢個數字嘅比例咧，今年錄得嘅數字咧就係有81% 嘅增長。但係如果我哋比對翻喺疫情之前，譬如2019年咧，嘅三月咧，喺今年嘅三月嘅數字咧，依然比2019年咧就下跌55% 嘅。咁即係我哋都未曾話去到即係疫情前嘅嗰個復原階段嘅。咁其實呢個最主要都係。我哋呢個行業有大部分嘅生意都係嚟自即係內地嘅旅客啦，喺今日未能封關，所以我哋都仍然係期望住呢啲咁嘅機會嘅。 嗯，明白。咁所以即係跟住嚟緊咧，我哋睇呢一年嘅數據嘅時候咧，可能要去比較咧，就應該比較2019年或者係2018年嘅數據，就唔好攞2020年嘅比較咧，先至可以睇到你哋行業嘅增長啦。 依、這個冇錯啦，因為整個即係生意嘅走勢，我哋都係睇個趨勢啦。咁我哋睇個趨勢咧，我哋喺今年嘅二月春節之後咧，同埋見到三月咧，我哋見到生意係有啲起色嘅，比較舊年同期。咁相信咧都係睇到個疫情緩和啦，同埋咧即係消費者嗰個心態咧 都有啲調整啦。好，好多謝你，劉克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 政府完成薄扶林道118号豪峰的封区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下午1点共有约110人受检，行动在下午约6点15分完成，全部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一名住在豪峰的菲佣确诊感染变种病毒，当局昨日宣布全座大厦的住户需要撤离，强制检疫21日。政府昨日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在上月21号至今个月4号期间曾经身处上述大厦内超过2小时的人，需在今日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卫生署说，曾居于佐敦百家士大厦的29岁印度裔男子，居于坚尼地道8号的菲佣，及居于尖沙咀美元大厦的28岁印度裔女子，完成检疫之后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变种病毒，在检疫期第12日和第19日提供采样和检测服务的外判承办商是华大基因。华大基因说，坊间对采样和检测结果的关系存在误解，若采样细胞数量不足，他们发出的检测结果会是有关样本不适合检测，要再采样和测试，而不是阴性结果，而免因采样质素欠佳而导致出现假阴性结果。坊间所谓假阴性个案，成因不一定与采样有关，过往有个案在不同机构测试都得到阴性结果，但最后被证实确诊。消息说，政府正研究市民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14日后可以缩短检疫期，并将在日内公布，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将21日检疫期缩减至14日。马鞍山感应院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幼稚园爆发上呼吸道感染，累计23名学童染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涉及学童共13男10女，年龄介乎3至6岁，他们上个月26号起先后出现咳嗽、流鼻水、喉咙痛和发烧等症状，其中17人已经求医无需入院，所有学童现时情况稳定，幼稚园正接受医学监察。由于上呼吸道感染病症状和新型肺炎相似，幼稚园已在上个月30号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中心已经要求幼稚园停课最少5日，进行清洁和执行强制检测公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事故，咁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咧，较早前近沙田港铁站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一带嘅交通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入面。咁另外喺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同样系慢线有坏车，车龙就分别排到去柯达大厦同埋英皇道上东廊嘅支路。咁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英皇道上东廊嘅支路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紧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现在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 最后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马鞍山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在西沙路近住锦英路交界仍然是有封路的安排，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变种病毒在香港爆发的机会，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香港禁飞就很迟才做，所以就有大量输入变种病毒个案。其次检疫酒店里面有一些漏洞，所以你只是在下游工作，检疫酒店未到位，这个是不足的地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黄伟雄，我谂或者都听一听市民啦，对于呢个电子消费券嘅发放咧，又或者如果去商户咧，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啦？大家都要打电话嚟嘅，18723。有高先生啊，你好，高生。 啊，高生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咁就我对于嗰、那个而家政府准备派嗰5000元嗰个电子消费券，就觉得好大问题咯。咁第一样嘢就佢。又話可能唔係一次過俾，係每個月可能每個月俾1000元咁，甚至都我聽聞好似話唔可以累積嘅，譬如今月俾1000元，你哋唔用咧，下個月可能某啲時段咧就自動 waive 咗佢。咁我覺得就係好麻煩呢樣嘢，點解政府要即係你俾5000元，點解搞到咁複雜咯？我覺得我反而即係覺得佢應該一次過俾咗5000元我哋，咁嗰電子券啊 ，sorry， 咁嗰5000元點用我自己決定咯。 不过高生啊，如果睇翻咧其他地方嘅经验咧，通常都未必会一次过发放噶噃，通常都会系分批发放啦，甚至有一啲咧系用呢个方法，就系譬如你每次消费最多即系可以用消费券入边嘅额度咧系几多，跟住余钱咧就要你自己补翻，都系一个催谷消费嘅措施嚟噶噃，其实。 明白。但問題我哋香港人未習慣呢樣嘢嘛，咁你就係我唔知佢呢次係一次過性質啦，因為以後每年都派嘛。咁如果你一次過性質，就我覺得就真係冇需要搞咁複雜咯。咁你仲正話聽到一啲建制派議員話同啲商鋪去諗下計，去睇下點樣針對政府呢個做法。咁我話覺得呢個就真係好奇怪咯。點解你哋唔可以一次過叫特區政府嗰5000元即係一次過俾曬派俾啲市民好過咯？咁同埋，我覺得佢哋都提過，話如果分期俾咧，咁啲商鋪咧就會幫個顧客咧就慢慢儲嗰啲電子券。咁我覺得呢個就好奇怪嘅，呢、這個即係你買件貨物，你通常係佢哋叫落訂啦。咁但係如果落訂通常係冇貨先落訂啫嘛。咁但係而家搞到就我有貨都要落訂，仲要等可能3個月或者5個月先攞到件貨。咁到時個價錢會變咧？或者啲優惠會唔會冇咗咧？咁我覺得呢啲係值得大家去諗諗咯。 明白，多謝曬你啊，高先生。不過頭先高先生咧，其實都提咗個問題喎，黃偉豪，即係大家都有問緊，哇！咁呢個電子消費券呢樣嘢，到底會係年年都派啊，定係會係點㗎？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有一啲嘅即係叫做財政或者舒緩嘅措施咧，你做開咧，市民就會有期望嘅。 正常咧就唔應該年年都派嘅，咁因為都係因為我哋經濟復甦即係唔係好理想，咁啊財政司先派嘅啫，咁所以其實政府派錢咧就唔係一個好現象嚟嘅，同埋因為民怨啊好深，同埋派下咧，你知我哋財政赤字都好大，咁啊仲有好多即係工程，例如明日大嶼咁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唔派係好事嚟嘅，咁唔派嘅原因最好嘅原因就係即係經濟復甦咗，咁啊市民唔需要依靠政府啦，咁但会唔会派就睇翻实际情况啦吓。 吓咁啊，所以咧都可能系不如谂啦，点样处理今年嘅消费券先啦，即系唔好谂到咁长远啦，都未知长远到底系点样。有陈先生啊，你好，陈生。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 我有啲嘢唔系好清楚，想问一问两位。 系。 头先我听到阿张宇仁先生同埋各位商会嘅人士讲嗰啲嘢咧。而家以我哋普通市民了解，就係政府將會派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俾我哋，但係唔係一次性嘅。最快我睇個樣都係或者每次2500或者3000、2000咁樣俾啦。咁就阿張宇仁先生同嗰商會人士話咧，我哋可以 prepay 先。咁嗰個 down payment 咧，你攞到件貨之後咧，就俾埋條尾數，唔知係一次分一次或者兩次好啦，唔緊要啦。咁我想请问啦，假如如果嗰间铺头执咗粒，咁咪点计咧？我哋，因为举个例，好似以前啊，我自己本身买咗饼券啊，有试过啦。咁你现实啲讲句，买旅行社嗰啲都要执粒噶喎。咁你珠宝店，你系咪 guarantee 我唔执粒，或者其他铺头唔会执粒咧？如果执咗粒，咁我揸住张单，系我有单，但系边个赔俾我咧？或者系我啲货都冇，即系讲来讲去都系 prepay。咁現實啲講句，對我哋小市民真係好唔公道喎、 啊。明白，喂，不過呢啊，陳先生啊，即係講到呢一樣嘢呢，可能會唔會市民自己都要作出一個嘅選擇呢、 啊、 即係我意思係話， 張宇仁先生嗰啲 encourage 我哋啲小市民去消費，即係點樣？講來講去即係搲生意啫。 唔係，我明白啊。 我哋噶， 我明白啊。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佢哋只係有機，即係提供一個有機會可以咁樣做嘅選項。咁但係當然，我諗如果譬如市民就話：喂，我先用咗呢、這個，譬如舉個例啊，可能1000元嘅消費券，然之後我自己咧就補翻3500嘅現金去俾錢、 啊， 一次過攞曬、 啊， 其實係咪都係一個選擇？ 唔係喎，嗱，即係舉個例，我而家買去金鋪嗰度買6000元金色嘢。咁咧，我咧就係、是想淨係俾咗消費券，舉個例係分兩次嘅，每次2500，我就俾咗2500先，我唔攞住件貨，我到我俾即係政府俾埋嗰2500啦，我就俾埋嗰度尾數2500，再加本身嗰1000元咁樣攞貨喎。 係啊，但係呢個前提就係你係想用盡嗰個分期發放嘅消費券啊嘛。如果你 問題就係、是、我明嘅，陳小姐， 係 如果執咗粒咁點？ 所以如果你有另一個選擇，就係你唔用盡嗰5000元嘅消費券咯。 嗱嗱，去攞6000元去買曬啦。你嘅意思就係、 是，即係其實 攞嗰2500，跟住嚟尾數即刻俾埋，係咪啊？ 即係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即係另外消費者嘅選擇咧？ 你咁樣講就真係唔公道。咁你現實啲講句，你個消費券就係政府俾噶嘛？咁你政府咁樣去 encourage 去買，咁如果鋪頭執咗粒，你就好坦現實啲講，係咪即係死？好似而家我參加旅行社或者買餅券執咗粒。咁我就未攞噶，條貨未攞，我就俾咪就未俾曬錢。但係我個 prepayment 俾咗啦嘛，你要明白呢一點。如果我有一次性俾嘅，我就唔使等政府嗰5000元救命啦，陳小姐。 明白。 我哋唔係政府公務員咁大有錢噶嘛。 明白，好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啊。嗱，即係不過黃偉豪似乎呢個係咪都係一個？即市民他們自己有一個的看法呢，就是如果政府給得那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我沒理由要我再補錢去買東西，是不是 呢？我想現在這個問題呢，就跟一個即我覺得政府會這樣看，即這是一個市民自己一個消費的決定的。正如我們很多行業，例如美容行業，你都是買了一些券先的，即是一大筆給了錢，跟著就慢慢用，但是用下呢，就好像陳先生剛才所說，有些店鋪就會執笠了。如果你聽消委會的講法，你就去幫襯那些信譽非常之良好的東西，如果萬一真的執了的時候，就可能那個損失就有市民當是一個債權人去追討，所以我覺得個風險是存在的，但我又不覺得政府會做些什麼去堵截這個風險，因為他覺得這個是市民消費的一個行為來的。 不過似乎即係如果聽翻即係陳生嘅一啲嘅睇法咧，可能歸根究底咧就係分期發放電子消費券呢樣嘢喺一般嘅消費者心目中未必係最受歡迎嘅一個辦法，因為始終你係限制咗我每一期只係可以有幾多錢，而如果你又限制埋我唔可以累積嘅時候咧，咁即係話變相咧，我一係就揀喺嗰個嘅分期額咧之下嘅貨品，又或者咧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一係咧你又揀即係分兩期或者分三期去俾錢，又或者咧就係你用消費券俾一部分，然之後你自己咧就俾埋另一部分啦。 我諗簡單嚟講就係即係市民唔想咁多限制啦，即係佢買嘅嘢未必真係就咁1000蚊噶嘛，咁佢梗係想一次過用盡佢，咁所以就我亦都係講個講法啦。我覺得即係大家喺香港嚟講咧，有咗一次過上次派6000蚊嘅經驗咧，其實對於呢啲咁鬼複雜又唔係派錢又少啲嘅即係選項咧，其實一定會好多怨言，因為佢哋上一次嘅經驗係方便好多、簡單好多啊嘛。 嗯，系啊，咁啊，不过都要睇下咧，政府究竟点样去公布嘅细节啦。咁同埋，即系除咗系催谷消费之外咧，可能系咪都要顾及到市民自己嘅即系谂法或者市民嘅心态咧？咁啊，睇下政府点样去考虑啦。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故事中女主角游走梦境和现实之间，由苏黎世芭蕾舞团亮丽演出。新一代编舞家斯普克结合古典与现代两种芭蕾舞编舞手法，精彩呈现浪漫奇幻的原著故事。 演艺盛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吸毒不单止影响自己，还令仔女受苦。 其实那时已经有晕滑过很犀利的了，熄了盏灯不开，在自己大叫大喊。那个小朋友坐在个厅里，他回到去其实他在个家驶的个情绪都反复和大的，因为他吓亲嘛。 想听阿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黄伟豪，跟住我哋又转一转另一个议题啊，就讲咧即系民主党嘅前主席啊，胡志伟咧，佢嘅一个嘅申请啦。咁因为胡志伟咧就系因为初选案啦，1月初起咧已经系还押候审噶啦，咁一路都出唔到去啦。咁佢嘅爸爸咧就上个月中咧就离世嘅，咁应该咧呢一排嘅时间啦，就会系有一个丧礼嘅仪式进行啦。咁啊，胡志伟咧就希望申请咧可以外出奔丧，即系出席最后嘅仪式，因为佢亦都话即系佢自己系家中嘅独子啦，咁就所以都希望咧可以做到呢个出外奔丧咧呢一件嘅事情嘅。咁但系咧系惩教署方面咧就拒绝咗佢嘅申请嘅，咁并且提出咧就系话即系有一个建议啦，就系话啊不如咧就透过呢、這个电子器材啦，等啊胡志伟咧可以参加到丧礼，亦都可以瞻仰遺容啦。咁但係胡志偉嘅團隊咧，佢哋就已經係即係拒絕咗呢一個咁樣嘅安排噶啦嚇。咁呢件事咧，亦都令人關注到就係一啲在囚嘅人士啊嚇。如果佢哋真係因為一啲嘅特殊情況，譬如即係奔喪咁樣，咁其實得一次嘅啫嘛。咁要申請外出嘅時候，到底即係處方會係考慮啲咩因素，然之後先至去處理咧？咁樣 係啊，我諗其實呢個個案麻煩嘅地方咧，就係話本身胡志偉未定罪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即係喺法律上都未係一個即係罪犯啦嚇，即係接受審判嘅人啫。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亦都好多人士係熟悉呢方面嘅人就提出咗，其實過往係有先例嘅嚇，甚至可能有啲殺人犯都係可以出去奔喪嘅。咁究竟阿胡志偉呢一個個案係咪真係嚴重到佢可能俾嗰啲重犯嘅，即係牽涉到保安嘅 嘅漏洞啊，或者保安嘅風險係高到咁樣咧，咁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個案其實係令到好多人都感覺到好似即係唔係咁舒服嘅嚇。 其实惩教署呢佢就发表咗一份嘅声明嘅。咁佢就强调呢惩教署系会一视同仁，按现行嘅保安机制处理所有在囚人士提出相关申请。亦都话呢就系根据监狱规例第17条啦，署方呢系会考虑在囚人士嘅所犯罪行、保安风险、押解路线、地点安全等各项嘅保安因素。而惩教署近日呢就留意到丧礼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较早的时候是被社交媒体广泛报道，网上亦都有人号召丧礼当日到场支持，所以他们经过保安评估之后就为保障惩教人员、在囚人士及公众人士的安全就决定不批准有关的申请的。那个声明亦都说就是署方对于在囚人士家人离世是深表同情，所以希望提供其他可行的途径作出协助的。咁亦都话近年咧，署方系致力发展智慧监狱啦，传输视像信息咧系其中一个主要嘅发展范畴。咁所以咧，佢哋就决定系即系应用有关嘅科技，首次安排以视像方式参与丧礼，俾在囚人士考虑嘅。呢、这个就系即系惩教署嘅声明嚟嘅，系啦吓。咁嗱，今日咧，我哋亦都系再向惩教署啦作出进一步嘅查询啦。咁就特别系查询到咧，系近年啊在囚人士申请外出嘅数字啦，成功同埋失败嘅数字啦，涉及申请外出嘅原因啊，同埋申请者所犯嘅罪行啊等等嘅。咁但系署方就回应咧，就并冇备存我哋查询嘅统计数字，亦都话咧，如果在囚人士同意以视像形式参与丧礼，署方咧系会同呢位嘅在囚人士同埋佢嘅家人就相关安排进一步嘅商讨嘅，即系会再倾啦咁样。咁嗱，其实而家咧一啲受惩教署看管嘅人士，佢哋真系要去申请外出嘅时候参加丧礼，咁究竟个手续系点样做法嘅咧？先例系点样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一路都有关注在囚人士权益嘅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同我哋倾倾嘅。邵家臻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 系嗱，不如请你同我哋讲讲啦。你以往系帮手过一啲相关嘅个案嘅，咁其实佢个申请嘅程序系点样嘅？ 嗱，我自己做议员嘅期间啦，同埋服刑期间咧，我都处理过呢啲事件啊。咁咧有成功就失败，咁有啲咧就系喺离流之际咧出嚟咧去见最后一面嘅有，直头喺过咗身啊，去拜去奔丧嘅亦都有啊。咁當然有我做過幾個個案啫，咁有啲係成功嘅，有啲係失敗嘅。咁當時嘅失敗咧，係其實咧佢一直咧都係有兩個因素嘅。一個因素咧就係話嗰個逃犯即係逃獄風險啊嘛。咁咧就如果嗰個在囚人士咧佢係被評估為有逃獄風險，咁佢就會被放進落去一個叫做逃犯名冊當中。咁如果佢係on the list嘅話咧，喺名冊當中咧佢除咗係平時咧係喺個倉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瞓地下同埋要瞓頭尾倉之外咧，就算有白事咧都出唔到去噶啦。咁我其中一個個案咧，就係佢好不滿自己個安排，咁所以就揾我求助。咁呢個係當時嘅一個拒絕嘅原因。咁但係另一個原因咧，就係阿智慧嘅原因嚟嘅，就係咩咧？就係話咧，係叫做就唔係逃獄風險，係公眾觀感啊，或者叫做咧高調與低調啊。啊！這個咧就係喺入邊嘅時候，啲官員嗰啲職員同我講嘅，就話如果你要搞得成呢件事咧，佢就話你就要一定要係好低調，就唔好揚，唔好周圍講，唔好俾人知道，做咗就算，咁就有機會咧係得啦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按呢個標準咧，胡志偉先生咧佢申請係應該係得嘅，因為如果你睇翻啲報道咧，其實佢爸爸離遊之際嘅時候咧，佢已經申請過一次，而嗰次我哋唔知㗎。冇人知嘅，而家講翻，冇人知道低調地進行都唔俾啊，係咪？咁於是乎，你見到佢唔得，咁而家未話，佢未所謂高調啦，所謂公開咗啦，咁跟住就而家佢就話另一個理由就係太高調啦， 啊，會引嚟好多嘅媒體關注啊，或者係市民關注啊，或者有集會啊咁樣，所以咧我哋又唔會批俾你啦咁樣而家。咁但係你就會見到好兩難啊！我低調你又唔理我，我高調你又話我搞到件事禍咗。咁究竟我應該點樣拿捏咧？咁樣咁何況其實每日去上法庭，就算今日咧，你見到啊黃之峰佢哋上法庭，其實法庭門口都有好多集會，亦都有支持反對嘅，亦都有人送車，有人旁聽。懲教署其實喺過往嗰年幾嘅時間，我相信佢哋係有一個好娴熟嘅處理方法，亦都係行之有效嘅處理方法。咁、啊、所以人流係咪一件咁恐怖嘅事咧？定係話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好方便嘅理由啊，話俾人聽㗎。咁我保障職員、保障公市民、保障在囚人士，於是乎以保安理由。嗱、啊，以保安理由呢四個字咧，就其實我哋由坐監到出到議員咧，都聽到厭曬㗎啦。其實乜嘢嘢都係用呢四個字大而化之，以保安理由。係、嗯、嘛？就係、是、咁樣，即係乜嘢都係用呢幾個字咧、嗯、去解釋咁所有嘢，但係又冇詳細描述。因為你知話你陳燕平你描述嘅嗰幾個面向咧，咩罪行形式啊，或者係咩路線啊、地點安全啊嗰啲嘢，其實除咗個罪行嗰樣嘢之外咧，餘下嗰三點咧都係講不過去嘅。 嗯， 即係路線去殯儀館嘅路線，咪嗰啲路線咯。殯儀館咪嗰幾間嘅啫，唔會有啲咩新嘅殯儀館嘅。殯儀館咪就係殯儀館咯。啊，嗰啲地點嘅安全，我又唔信佢第一次去。啊，嗰陣時我喺立法會，我自己坐監，我話申請翻立法會開會，嗰、那個就話你第一次送啲反去立法會啫，你話有地點問題啫。但係殯儀館你去過㗎啦，你送過㗎啦，咁嗰度唔應該係一個咩問題？除非佢話哦罪行就係國安法同國安法有關嘅罪行咧，係唔可以送殯，唔可以奔喪嘅。但除非咁講，但係呢個佢唔係，佢而家唔知啦，係咪？我唔知道邊個可以澄清呢部分啦。咁所以大家即係睇住成個安排咧，係真係唔舒服。嗰啲黃偉豪話齋真係唔舒服嘅。至於你話嗰個咩視像瞻仰遺容咧，其實就即係唔好講話智慧人間辱啦，咁樣講簡直係侮辱咗智慧嗰兩個字啦。你用緊視像，用視像會議，用視像呢樣嘢，用個 iPhone 就可以解決嘅問題。唔好話講到係智慧監獄咁緊要啦，如果係嘅話，呢個好低智啊，係咪？智慧你講咗啦，呢、這個係對於先人嚟講咧，係一個即係佢覺得係好唔尊敬啦，接受啦。即係如果有真係有啲人調翻轉嚟講，如果係視像瞻仰遺容都得嘅話，咁可唔可以視像坐監咧？咁樣？咁我可唔可以視像坐監就當坐咗咧？咁樣係嘛？ 咁嗰個就係另一回事啦。 阿邵德俊啊，我亦都想問下你，因為我哋咧就問過懲教署，就想問佢攞啲數字，就話喂有冇啲申請外出嘅情況？咁佢答翻俾我哋就話冇咁嘅統計數字啦。咁所以我又想問下你，因為你都做過啲咁嘅個案，其實如果要申請外出咧，係咪即係好多文件嘅程序啊？唔係話口頭噶嘛，係嘛？定係點樣㗎？ 其實一啲都唔複雜，一啲都唔複雜其實你爸爸走咗，咁走到先人，咁有死亡證啊，係咪？係、啊、有死亡證，跟住咧你嗰、那個殯喪嘅日期、時間、地點有曬殯儀公司嘅資料喺度㗎啦，係咪、有記錄㗎啦？咁、其實你只係提交咁少嘅資料，交俾福利官就會幫你，就會向上頭咧轉達、跟住咧就會通常都係喺殯喪前嘅兩日到啊，真係好似今次咁啦、兩日到咧，佢先通知你嘅。咁甚至乎一日到先通知你嘅，佢就唔 suppose 通知外邊啲人嘅咁樣。 有冇封信俾你俾佢哋，或者就 冇 嘅 冇信嘅冇信。 我純粹係口頭嘅， 冇信嘅跟住就會叫你就到嗰日咧，就會突然之間叫你食完飯佬行出嚟啦，跟住就要去做安檢啊、換衫啊，跟住就落手扣啊、落腰鏈啊。上囚車啊，跟住就會指定時間，例如話4:10就去到靈堂，跟住清曬場，跟住你自己就喺個職員嘅陪同下面咧，你就自己入到去個靈堂，咁嗰邊清曬場噶啦，咁你就同個先人咧就做自祭啊，跟住咧十分鐘後咧你就要離開，佢條鏈係唔會放手嘅，你個手扣係唔會放鬆嘅，咁成件事有曬。嗰、那個即係 protocol 啊，即係嗰個向來嘅做法㗎啦，咁樣。 即係全程都係有懲教人員係睇住佢哋，亦都佢個活動咧係受到限制，即係甚至佢有個鎖鏈，即係舉高隻手咧都未必咁方便嘅。 唔可以嘅嚇、你個手扣係唔會放低嘅嚇，你個腰鏈係唔會放低嘅，一定有人捉住嘅咁樣。 明白，清晰。喂，多谢晒你，邵家臻同我哋讲嗰个情况，唔该晒。邵家臻咧系前立法会议员啦，咁其实我哋亦都咧系邀请过惩教署咧做访问嘅，咁但系佢哋就话未能安排啦，咁所以咧就请我哋即系睇翻咧佢即系之前所发表嗰份声明，亦都系我头先有喺节目度读咗嘅。咁我哋都问过佢有冇一啲嘅备存嘅数字啦，咁佢哋就话冇备存相关嘅数据嘅。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唔该晒黄伟豪，麻烦你，拜拜。 拜拜。